不堪一击的洁白，丑八怪、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不存在、才意外。 前面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所演唱的丑八怪。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在节目当中想跟各位聊到有关于读书这个话题，还特别提炼了一个音乐关键词，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段最近很火的视频是一个妈妈教育自己9岁女儿长得好看没用的视频。妈妈说脸蛋好看看到第二眼也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文化素养会陪伴你的一生。这个妈妈的职业是一个幼儿培训老师，他说成功人士更欣赏有素养的女性，美貌是能够复制的，但是修养是复制不来的，真正张口说话才是经验思作之时。我当时特别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把这个视频转了一下，然后网络当中大部分人是比较赞同这个妈妈的这个说法，也有不太一样的声音，甚至有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有人很粗鲁地怼我，他说美貌怎么可能被复制，当下美貌真的能复制，你真的这句话没有毛病的。我们单说照片，你可以画个大浓妆，请一个好的摄影师灯光师拍照，总有个角度适合你，实在不行后期再给你修片 PS， 对吧？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必要，还可以做医美，微整形也好，直接做手术也好，总会达到预期效果。要不网络当中怎么会有那么多所谓的网红脸，也就是站出来之后所有人的五官就像是出厂定制的一样，几乎都一样，尖下巴、高鼻梁、大眼睛。但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的确我们可能处于一个颜值被大家看重的时代。因为今天在微博当中也有人怼我说，如果你长得很普通甚至是丑，你跟一个长得好的人同时竞争一个岗位，你很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当下的老板不是傻子，他招员工一定是希望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强，帮自己挣钱。他长得再美，哪怕是一幅画，他干不了工作，没有你工作能力强，最终这个岗位还是你的，这是我的意见。由此我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跟这个网友有同样想法的一些年轻的，特别是爱美的一些男生女生，现在我身边很多90后甚至是95后甚至00后，真的很愿意在自己的脸上下功夫，不管是精力投资还是经济上的投资，美容保养。我不否认你在通过这些后期的保养和工作甚至是整形它后期的效果，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人生的这条道路当中最为长远的投资，与其说是在美容院整形医院，倒不如说在书房。为什么呢？我觉得不管是你动了哪，到一定岁数之后必然会有老态，而且你动多了，因为有一些医美是有保质期的，比如说打针，据我所知是半年到1年，你打多了再打就效果不明显了，甚至还会衰老，打多了还不自然。所以我觉得在书房多读一点书，你一开口说话别人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了，整个气场不一样了。我要说高晓松，他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也承认自己长得很普通甚至长得不咋地，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他没有读过的书，他只要一开口古今上下5000年没有他不知道的，所以你会莫名的喜欢他。 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读书很重要，所以建议各位多读书。我们来听歌吧，听高晓松的作品《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演唱。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 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锁定音乐关键词。腹有诗书气自华，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齐豫所演唱的《七点钟》。 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的，走过草场的青草地，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点一个头，然后狂奔而去。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七点钟，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而明明站在你的面前，还是害怕这是一场 是齐豫所演唱的七点钟。这首歌曲收录在三毛和齐豫、潘越云这三个最适合波西米亚风格的女人所合作的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里面。这首歌三毛填词。而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三毛所说的另外一段有关于读书的话。这段话可能会有很多人很熟悉。他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当中。应该说，三毛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注脚。说实话，三毛不漂亮，相当普通的长相，但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她无疑是美的。品读她的文字，在欣赏她的照片，那些记录生活的文字真情，那些撒哈拉故事当中也蕴含着诗和远方，而这些汇聚成的那种气质， 我个人觉得比任何娱乐圈的千篇一律的那种美丽动人的状态要多得多。可能你还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或许你还比较年轻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玛丽莲·梦露所演唱的 I wanna be loved by you。这是来自于玛丽莲·梦露所演唱的 I wanna be loved by you。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梦露，一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起啊、哦，美丽的金发红唇美人痣。但是我想问各位，有没有特别留意过她其实对读书也相当的痴迷。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就看过他很多的相关的资料，包括他的一些图片。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在网络当中也扒了一部分出来，我发现很多的照片都是他读书的一些身影，有靠在书架前，有扒在草地上，有半躺在床上，坐在片场里。你看完这些图片之后，你觉得她是一个过得很认真的女孩，甚至有一种对书痴迷的状态。因为在这些图片里，你感觉到他总是见缝插针地看起书来。甚至有好事者整理出了一份属于梦露的书单，结果就发现在他36年的生涯当中，他阅读过的或者是关注过的一些书籍多达400多本。所以我想提醒各位，就连长得那么好的梦露都读书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书呢？另外想说，也许容颜再美，但是总有难以长存的时候，而韵味和气质会让人久处不厌。

有些心酸辛苦，但至少有些小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太多感触，常在你最失落的时候让人想不开，想逃想躲，但知道应该勇敢地走不到未来。 是蔡健雅所演唱的《走过的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常听人说过有关于读书的另外一段话，说在一个人的气质里面藏着他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那这句话如果反过来理解，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多出去走走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开卷有益，没事儿多读书，少刷朋友圈，跟那些能让自己更好的人相处相爱，做这些事儿就一定能够提升你的气质，美化你的容颜。当然我们也听说过人丑就要多读书，虽然是一句玩笑，是一句调侃的话，可是细品一下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歪理，真的是先天不足后天来弥补嘛。你长得不美还可以读书，换一句话说就是不管你长什么样子，哪怕天仙，可是岁月是一把杀猪刀。但是书籍它往往会逆天的，会反着岁月来，它可以成为这把美容刀。书读多了，它未必能够改变你的长相，可是你的气质、你的谈吐一定会因为书籍的这种知识量的堆积而被提升上来。好，来听蔡琴的这首《读你》。 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

到的是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歌词是苏轼的《水调歌头》。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诗词无数，而他在写给自己的友人叫做董传的一首诗当中曾经就这样写过，也是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的出处。他说：粗赠大部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所以我个人觉得在他的眼中，这位叫做董传的朋友虽然穿着粗布衣裳，但却因为饱读诗书而显得气质非同一般。另外在苏轼的门生当中有个叫做黄庭坚的，他也曾经说过：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一礼不交于胸中，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些文人墨客心目当中，书籍大概是可以抵挡岁月，永葆青春，是居家旅行乘坐地铁窗口排队的必备良品吧。打开书籍，开卷有益。另外王平还想提醒各位，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养成读书的习惯的话，你的脾气品性也会安静很多，不至于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变得太过毛躁，太过冲动。好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微博当中又会来怼我，没关系，每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欢迎各位能跟我做交流。来听郭靖的这首《时光》。 美丽时光 美丽时光，走过 听完郭静的这首《时光》之后，我要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的话。他说，通过多读书、多思考，乐观而自信，自爱而有尊严的生活来改变气质，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属于最深层的化妆，脸上的化妆只能算是末尾之事。另外，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也曾经给全世界的女性提过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多读书吧，知识是唯一的美容佳品。细想想，天生丽质当然是非常幸运的，而且也可以一时讨人欢喜。不过通过读书旅行获得的这份好气质更有智慧之美，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越来越香醇。就像是这样的一句话，若有诗书藏心中，岁月从不败美人。好，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聊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金玟岐，岁月神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看云淡风轻，